醒了，奶奶来，奶奶抱大孙子，奶奶来喽。 我练练呢， 你练他 啊？哎，小郑姐，你告诉我，为

Thank you. 才是杨贵祥演唱的《巡冠娘》，最后请听赵世普演唱的《战太平》。 Oh,